吹发端，还不比心底凌乱，站在堤岸愿海风也算苦恋，每天仍写不出终结篇，想起为何仍是暖，也许厌倦爱得失去自尊，也许是 狠狠把它还掉，心底为何还在转？